好，星期二得到。咁啊，今日咧就阿 Johnny 就去咗出咗门。咁而家咧就得翻阿许留山。 系，大家好。 系，同埋我。咁啊，一阵咧就过多第三四节咧就会另外一位特别嘉宾上嚟嘅。咁啊，所以咧我哋到时第三四节再介绍佢啦吓。咁呢两节就我哋两个顶住先。 好。 好。咁啊，因为咧其实我哋今日咧系星期二嘅录。錄嘅呢個節目，所以咧就出街就喺星期三啦。咁所以咧，逢星期二錄咧就丟拔嚟唔到嘅，因為佢要上堂嚇，咁佢好好學嘅，十分之好學。 係啦，雖然有人肉 Google 之稱啊， 係啦，但係都仍然係不停學習 嚇。Update 嘅 data， 係 大數據啊，係咪 ？Update 嘅大數據係啊。咁啊，我哋咧就。好高興啦！咁啊，各位都即係網友都鼎力支持啱啱個星期日嘅網聚嚇。咁啊，因為咧嗰個場地人手即係場地有限，咁啊四廿零個位，咁變咗咧都好多即係網友好踴躍啦咁樣嚇。咁啊嚟緊咧，我哋喺五月尾都會搞多次嘅嚇。咁啊，今次就會喺屯門。 哦，咁樣。 係啦。 因為見啲聽眾咧，喂，真係好熱心去撳啲 like 喎， 係啊， 點啲 like 數，哇，即係好快要 千幾，好快過千 like。 因為咧咁樣按翻個比例計咧，即係可能段片按比例計係真係嗰個 like 嘅數咧係好勁嘅，其實係，所以證明咧星期二得到嘅聽眾嘅係好忠誠啊， 好忠誠，係 啦， 好忠實嚇， 好忠實啊， 係啦，咁啊，因為咧我哋其實最近咧就多咗好多新客嘅，因為好多係近期先聽我哋噶啦，咁變咗咧有時佢可能唔係太了解我哋咧，就如果你有時間咪聽翻以前我哋啲節目咯，係嘛？ 我見啲聽眾咧係唔了解到咧，我見到啲我都有睇下啲 YouTube 啲留言，我見到個聽眾問：喂，點解要叫星期二得到啊？啲咁樣 哦，係啊，好多唔知㗎，係 好多唔知 嘅，係啊，咁啊，我哋有機會我哋再講， 係啦，或者嚟參與我哋嘅網聚嘅時候咧，再講咯， 係啦，咁啊，亦都係。即係呼籲大家撳 like 啦，撳廣告啦，同埋喺下低留言啦。其實對於我哋嗰個有啲咩疑問啊、意見啊，咁我哋都會盡量抽時間答嘅嚇。咁啊，有甚至乎我而家要作出一個呼籲，因為咧有一排有一個英國一位喺嗰邊做石油工程師嘅網友就 PM 我，咁但係我揾唔翻佢 email， 因為太多 PM 啊，其實過千個，咁我已經揾唔翻之前嗰、那個，麻煩你。再 PM 我一次，因為咧有位網友喺北京嗰邊咧就揾到中石油，咁有機會可能會幫你揾到一份工嚇。咁佢話譬如想回流翻落嚟咧，其實不外乎中石油、中海油先有機會請到呢啲人呢啲工種，因為咧本地香港冇呢啲咁嘅工種俾你嘅，係啦。咁啊請麻煩各位網友，因為我真係揾唔翻個 email 啊，你PM 嗰、那個再 PM 多一次同我講，咁我就會睇得翻你啲短信噶啦，係啦。咁所以一定要作出一個呼籲嚇。咁啊，亦都好多網友好熱心啊！聽到我哋譬如話咧，我哋要搞飲食啊咁樣咧，今日下晝已經有位網友嚟揾我，咁啊好多謝佢啦。咁啊，我因為今日太多嘢做咧，我都差唔多遲咗差唔多成個鐘頭先至去到揾佢。咁佢同我傾咗好耐，就俾咗好多寶貴意見我。 哦，咁啊， 即係譬如因為咧，譬如由出牌開始到揾人手，到裝修，到嗰個食物嘅質素，跟住到之後嗰個派飯嗰個策略點樣，佢一路同我傾，同我商量。咁咧，其實好多網友好熱心嘅，聽到咧，因為做善事即係大家共商善舉啦，每人都出一分力啦，咁樣啊。 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嚟咯。 係啦。 好似咁變好似一個飲食顧問，飲食公司啲顧問嗰啲咁樣俾啲意見你喎。 係啊， 好重要。 係啊，好重要，因為佢本身佢喺呢行做咗好耐。亦都好有個班底，亦都本身好多識好多呢啲人嚇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多謝依位網友啦 ，David 啊，好似叫 David 嚇嗱，咁啊我哋咧依節咧最主要其實咧有單嘢咧係啱啱發生嘅，係琴日發生啦。咁其實咧初見張相咧，我已經覺得好即係好唔舒服。 係啊，哇！呢啲咁嘅場面一點紅色出現， 係咧嗱，雖然咧殯儀館嗰度周圍都係好多紅色嘅建築物。咁問題係你殯儀館，即係大家知道啦，譬如出席呢啲咁嘅白事啊，人哋出殯啊呢啲嘅嘢咧，通常 素色 衣着一定係素色，一係黑色，一係深色， 一白色。 係啦，你唔好著到咩紅紅綠綠咁樣嚇。咁啊，但係呢個世界咧就有人咧，好似連人都未識做嘅喎，但係咧唔識做人唔緊要，可以做到司長。喂，依樣嘢喺香港咧，其實真係好侮辱香港人， 係啊， 係嘛？我哋講緊陳茂波啦，呢個叫做咧財政司長。咁呢個司長咧， 就事緣啊，有一位咧殉職嘅呢個警務人員係嘛，係咪好似交通警嚟嘅？係啊，交通警就因為即係 執勤時間 咧就殉職啦，咁啊，所以咧就警察咧就會幫即係幫佢做一個呢個叫出殯啊、追悼啊咁上下啦嚇，跟住就會安葬喺呢個 浩源 嚇。咁我哋會見當時見到幅相咧，就係咧陳茂波坐住佢嘅座駕，喺一架紅色嘅跑車，係鮮紅色嘅。係嘛？咁咧就去到呢個殯儀館門口咁啊落車。 佢係駛到去正門咧，跟住咧仲即係全部人已經聚集曬喺度，跟住個神情好傷感啊！佢突然間湧咗一架 紅 色嘅跑車，跟住佢自己咁樣落車，仲好似好急趕住嚟嗰啲咁樣。 係， 喂，個感覺好唔尊重喎、 啊！即係感覺咧，你其實你連人都未識做咯，係嘛？咁。有人問我，咁如果搭的士又點啊？的士搭紅色，哦、的士可以喎，因為的士咧，你喺市區你只有紅的可以嚟到依度、你冇綠的可以出嚟市區。 如果的士司機咧都會提醒你唔好正門，喂，我哋側門 啦，係啦，喺側門啊嘛， 隔離馬路落啊嗰啲咁樣嘅，就唔會同你喂司機啊都唔夠膽自己停到。停到正殯儀館門口嘛，咪咁挑引啊嘛。 通常歪少少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即係其實避忌嘅有避忌。 冇錯啊！ 偏偏咧呢、這個馮呢、這個叫做咩啊？陳茂波就唔識避忌喎。 天不怕地不怕。 喂，老實講，作為咧，即係你話最唔承認自己中國人嗰啲咧，往往就係啲官員，係嘛？佢成日都話教我哋點樣愛國。喂，呢啲中國人嘅美德嚟噶嘛？對死者要尊重，係咪啊？嗰啲出席一啲。不同的場合要有避忌的嘛，的你不要冒彭斯去嚇，係咪啊？跟住咧，仲有一個仲離譜，有個公公啊，馮偉光呢個馮公公，哇！呢、這個冚家產仲衰， 哇！仲未死咩？ 佢咧犯咗兩條大罪，其實係三條，不過我哋講住兩條先。 係，喂，陳茂波都有喎、 啊，係邊條？ 辱警罪。 哦。依單嘢咧，老實講啊，我其實諗住一陣先講。不過如果你講到辱警罪咧，我哋一定要討論落去先，因為依單嘢比依個馮偉光犯嘅罪咧更加嚴重。 梗係啦。 嗱，陳茂波咧坐住依個鮮紅色嘅跑車去出席依個喪禮。老實講咧，你首先咧係侮辱緊全個警隊，係嘛？你唔係唔單止咧話唔尊重死者咁簡單，你基本上咧係。對於整個警隊啊，三萬幾人咧，你都係有一個挑人性， 嗯， 係咪啊？喂， 係咯， 一個警察因公殉職係嘛？肯定睇佢就係一個奉公守法，一個叫做咧盡職盡忠職守嘅警務人員，應該就唔係黑警嚇、啊。所以咧，警隊咧就好高規格咁樣咧，就為佢舉行呢個喪事啊。點知你條撚樣咧就坐架紅色跑車咧去嗰度耀武揚威嚇？許留生講得啱啊！呢啲。是名副其實的辱警罪，侮辱全香港警察，係嘛？差唔多啊，喺屙督尿喺盧偉光嘅頭上面，跟住叫佢梳頭，當蕉咁樣俾佢梳頭，係嘛？咁樣做啊，係咪犯咗辱警罪啊？ 梗係啦。 嗱，梁美芬嗰啲要出聲啦，辱警罪第一頭炮，係咪應該就要告呢個財政司司長啊？ 嗯。 咁樣係咪師出有名啊？呢條罪你哋交上立法會討論係咪過到啊？第一個過佢先， 係咯 ，CCTVB 有曬片啦，已經係。 仲有啊，褫奪佢嘅司長嘅資格，馬上下獄，因為咧身為公職人員，叫做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起碼坐三年，起碼判處三年徒刑，沒收所有財產。 即係嗰啲囤地啊、劏房嗰啲啊，一次要清曬場啊， 全部沒收啊，咁樣先至可以以為依個警務人員在天之靈啊嘛，係、嘛？如果我點講啊？喂，人哋屍骨都未寒，你真係搞搞震。 梗係啦，喂，仲要啊，佢去浩源啊嗰度做啊社會服務令添啊。 哦，係啦，去嗰度除草，係嘛，同埋掃地。 係啦，你屯地嗰啲農地都咁熟行啦，唔難。 係去開墾啦。 係啦，幫幫幫手，係咯。 係啦，總之浩源以後就派佢去啊守靈啊， 守靈。 好似以前嗰啲人咧，係嘛去守靈，係嘛？咁啊，辱警罪呢單嘢咧，喂，真係唔可以放過喎，司長，因為咧，你本身咧，你係一個香港第二把交椅嘛，財政司當係第三啦嚇，第三把交椅， 第三啦， 第三啦，第二第三把交椅啦，第二把交椅係張建宗啦，喂，咁你啊，係呢單嘢係咪要林鄭月娥都要問責啊？你點解揾啲咁嘅人㗎？係 㗎， 喂，人品咁差嘅，嚇人哋死咗， 人品差就出曬名㗎啦， 唔係啊，以前冇咁多證據嘛，而家好明顯佢人品好差嘛，你係咪喂你唔係要道歉咁簡單，你都要入獄， 喂，佢人品差咧，即係對市民啊，對城啦，即係，唉，即係市民都仲容忍你啦。喂，你對住自己友啊， 係啊，警務人員啊，殉職嗰種要人哋殉職警務人員，哇， 咁你咁噶？ 喂，情何以堪啊？差佬啊，為你剝爆嗰啲學生嘅頭，邊有價值啊？ 係咯。 是咪？即係鎮壓啲學生有咩價值啊？原來最後換嚟嘅係個紅色跑車去個喪禮現場嚇、啊。哇！依單嘢真係老實講啊，我哋啲啖氣我哋啃唔落，係嘛？ 即係你到時啊，到時啲陳茂波啊，你有啲咩事啊，要警隊保護啊？喂，你覺得警隊仲肯唔肯咧？ 當睇唔到噶啦，警隊真係、嗯、哇！你要喺出街唔好俾人強姦添啊！你差佬見到，奸多兩下入我數啊！ 阿 Sir 有嘢做緊，抄緊牌，係咯， 係又或者咧，以涉嫌雙風敗得驅霧你係嘛係嘛，或者不配合強姦係嘛？ 其實警隊咧可以抄翻佢之前嗰啲咩咳傷白線啊啲成咧出嚟。保守真係 咁啊！依、這個要律政司睇下告唔告，唔係律政司決定告唔告㗎嚇，所以好難嘅。但係咧，即係我覺得第日依個司長喺街度發生啲咩事咧，大家都當睇唔到啊，算 唔單止呢個司長啦，佢一家大細都係啦。 依家嗱，其他難認啲，其他難認啲。 都唔係啊！佢啲仔女嗰啲相咧都出曬嚟啦，已經之前嗰啲。嗰啲咩官司案嗰度咧？ 哦，匪匪傍嗰度係嘛？ 係啊，一家大細唔認得出噶啦。 即係咧，依單嘢嗱，我覺得咧，嗰啲議員一定要出聲咯，係、嗯、咪？為咗維護警隊嘅尊嚴嗱，老實講啊，我哋從來都係支持政府，係、嗯、嘛？有乜理由你一個咁樣敗壞政府呢個道德係嘛？喂，將呢個道德底線咧，俾你認真踐踏係嘛？ 係踐踏曬咁多個警務人員，接近四萬個。 係接近四萬個，咁、樣咧，使唔使警務人員咧開一次呢個大會咧？又要屌佢老母啊？ 要 喎、啊！哇！集體屌老母要係嘛？ 好嘅，陳茂波，係啊！我呢條講聲乜嘢佢老母？ 係啦係啦，咁樣喂，如果唔係你點樣令到啲呢個殉職警務人員入土為安啊？ 係啊， 係嘛？點樣死得硬幣啊？點樣明目咧？唉，我覺得咁樣係唔啱嘅。嗱，咁啊， 仲有個出嚟， 仲要追究另外一個。 係啦，喂，冇啦，喂，你收埋咗好耐噶啦，你又衝出嚟做咩咧？ 係咪冇得撈啊？馮偉光，馮偉光好似最開做保險喎。 係啊，做 保險係咪冇單開啊？仲喂，你做保險，你西藏做咩啊？去西藏 sell 保險啊？ 喂，佢咁樣嗱，佢咁樣衝出嚟咧，佢少咗好多單噶喎。 係 警務人員唔會俾單佢。 係 係嘛？ 啱啊！ 炒佢啦，嗰間保險公司係咪啊？ 好似係英國嗰間咩啊 ？A 字頭嗰間咯。 唔係啊，英國嗰間啊，咩寶城啊？ 係咩？ 好似喺寶城度做。 唔緊要，網友幫手起起佢底。 係啊，好似問下check 下睇下邊間邊度翻工。嗱，應該警務人員去嗰度抗議。 唔單止警務人員啊，所有公務員都唔會俾單。 係。 佢呢間保險公司。 自然點講咧？馮偉光。就係去咗依個叫做西藏，就喺上 Facebook， 佢自己講到明噶嚇。喂，我哋國家好似規定咗唔准上 Facebook 嘅喎，佢翻牆係咪犯咗國家嘅刑法啊？ 哇，仲要去到 觸犯我國刑法，仲要去到西藏嗰啲咁嘅地方上 Facebook， 你而家咪想搞藏獨啊？係咪勾結依個藏獨勢力啊？係咪揾達賴？你咪勾結達賴集團？ 要翻嚟睇睇佢咧，要揾人幫佢檢驗一下，有冇俾西藏啲人幫佢灌個頂？ 係嗱。冠頂咧就難，好難證實嘅。問題就係咧，有冇喺佢同達賴啲密使見面？嚇、嗯，呢、啊這個好緊要喎。點知佢咪真係勾結佢啊？係睇下喺佢屋企揾唔揾到雪山獅子旗嚇、嗯啊，又或者有人會唔會係有擠支雪山獅子旗俾？ 喂，好似唔一定要俾啲雪山獅子旗嘅喎，好似嗰啲嗰啲藏嗰啲人咧， 哈達 俾係啦，俾啲頸巾啊，啲頸巾佢啊都係。 嗰條叫哈達 係嘛？係 啦，哈達一條白色嘅嘢啊嘛，嗰啲係好尊貴嘅嚇、哦啊，有人即係嗰啲係當你上賓咁嘅啦，獻哈達。 咁都要睇睇啊！ 咁所以咧，佢犯咗一條第一條刑法咧，就係咧喺我國嘅呢個叫做咧敏感嘅地方咧，就上 Facebook 嚇、嗯，就根本咧就係視我國嘅法例如無物。第二，涉嫌勾結藏獨。第三，喺度越彈香港嘅官員係嘛？ 喂， 你都唔喺呢個位置。你出咩聲啫？ 喂，佢喺西藏上 Facebook 咧，喂，即係罪加七等喎！你即係話俾西藏嘅人聽， 可以上 Facebook， 可以翻牆上 Facebook 向外國勢力求救。 係， 哇！ 這個 顛覆國家喎、 啊！依、這個咁樣做咧，我哋、我老實講啦，我哋係絕對唔同意，亦、都唔允許佢咁做，係嘛？咁跟住啦，佢仲講啲乜嘢？佢仲賴人哋喎、啊，喂，真係你唔係姓馮啊，姓賴㗎、賴偉光。咁佢賴乜嘢咧？佢話咧，依架紅色嘅跑車啊，係曾俊華買㗎。係。咁啊，唔關依個叫做咧陳茂波事，因為陳茂波趕住去嘛，咁講嚇，因為公務繁忙趕住去。喂，如果人哋買個精粗帶，咁你咪帶埋出街啊？嚇！我想問你啊，如果依個胡鬚爭啊，嚇買一副精粗帶喺度，用依個官用依個叫做公帑買，你係咪照帶啊？唔係噶嘛。人哋買個紅色跑車係去喜慶場合噶嘛，係嘛？冇人叫你去人哋白事嘅地方啊嘛，攞架紅色跑車招搖過市噶嘛。 或者自己都識得避忌啲啊，可能喺殯儀館後面揾隔幾條街停低先至行過去啦。咁佢係驚嘅，喂！如果喺條街行咧， 俾人打到死啦！ 即係喂，嗰短短一條路夠死噶啦，已經係咯， 已經足以俾人打三五七拳。 喂，殯儀館要俾多個開多個堂俾佢。有多單生意 咁、哦、啊！咁依個我哋都要理解佢嘅嗰個苦衷啊！ 哦、 但係苦衷還苦衷，你係對死者不敬。 苦衷唔等於你嘅理由。喂，佢仲話喂，嗰架車係曾俊華噶，跟住咧佢嗰陣時佢揀咗紅色啫嘛。咁陳茂波都算係咁啦，即係慳翻啲錢，冇走去改第二隻顏色，咁啊用佢舊車啫嘛，啲咁樣冇。 喂，政府咁多車，你咪求其坐另一部咯，坐黑箱車去咯，係咪？點解你坐部紅色跑車咧？ 係咯， 係嘛？喂，都話講咗啦，如果曾俊華。因為曾俊華學功夫噶嘛，係咪好似洪拳定係學詠春係嘛？ 洪拳， 喂學洪拳噶嘛？咁如果佢唔好話洪拳啦，佢裡面有個大頭髮嚇、啊，有彭斯，你係咪冇彭斯過去可賀人哋啊？ 咪孭埋曾俊華啲劍擊嗰啲劍啊！ 係啊， 喂戴住個面罩咯，戴住面罩冇人認得你陳茂波，俾、 啊、 人揼少兩網。 係啊，喂唔係人哋上手淋乜嘢你就攞曬用噶嘛？你要睇場合噶嘛？你有腦噶嘛？喂你有智商嘛、啊、大佬？你係因為嗱我強烈要求嚇、啊。陳茂波去驗智商，喂，少過七十，你唔好繼續做落去啦。 唔係，佢嘅智商同佢嘅天分咧，係適用於喺呢個劏房或者團地， 唔係啊， 或者個人誹謗。 但係喺啲場合咧，即係我認為佢咧真係要去驗智商，唔係講笑嘅。你如果超過七十，如果你唔超過七十咧，你麻煩你自己辭職啦，太低嘛。嗱、因為六十五咧已經界定為一個弱智，係咪？阿金就係啦，阿金我早一排無名珠台播阿金正傳，佢只張六十五，我覺得你好似低過阿金喎。 咁馮偉光都一齊去驗喎、 啊。馮偉光直情要驗啦。喂，老實講啊，你邊間保險公司係咪保誠請到佢？喂，講真啦，我對你哋公司好撚鄙視啊，大佬。 好影響啲單喎，呢間公司係啦。 係啊。喂，買咗你想退保啊？唔係講笑啊。 係咧，喂，如果。網友真係買咗咧，都留言可以講下喎。 向依個保險公司投訴， 係啦， 投訴有一個保險經紀， 冇錯，係嘛？係啦，或者問下呢個 向保監局投訴嘅經紀， 係啦，問下自己嗰個保險經紀嘅上線究竟係咪馮偉光？ 唔好話上線，你總之依間公司依間保險公司有一個咁嘅人咧，你覺得咧係一種我如果持有呢間公司保單係一種侮辱，係玷污咗，係嘛？跟住咧去保監局投訴佢咩啊？陰謀顛覆國家。係嘛？喺 Facebook 叫做咧勾結藏獨勢力， 係 嘛？ 喂，示範俾西藏人睇。 係啊，勾結 喂，原來咁容易嘅咋？馮偉光一個馮偉光上到大陸就可以翻牆㗎啦，幾容易？ 係啊，喂，你一個叫做咩啊？保險經紀去西藏做乜撚嘢啊？仲要上 Facebook 係嘛？你如果唔上 Facebook， 我哋都有你係嘛？算夠數，但係你而家唔係嘛？你犯咗滔天大罪嘛？ 係啊，嗰啲咁嘅微信啊，嗰啲咩出嗰啲咩新聞啊，啲微信新聞咪仲好啲係嘛？ 係咯，咁又唔得嘅，老實講啊。所以咧，今次咧，依兩個人咧，我哋都係唔可以輕輕放過佢哋嘅，係嘛？馮偉光當然係要問責啦，係要即係 向佢個保險公司問責， 保險公司問責啦。 陳茂波就大鑊啦， 陳茂波就向林鄭問責啦，係嘛？咁我哋咧亦都覺得話依啲咁嘅司長點可以做落去啊？ 係 嗱嗱聲， 如果真係成立咗辱警罪咧，我哋市民咧又要向陳茂波追討。 第一件事咧變咗咧，依、這個陳茂波成為咗打響辱警罪嘅頭炮，係嘛？就攞佢嚟祭旗啊！起碼咧就判三年監禁。充公所有財產係嘛？因為咧，你嘅財產可能係由一個獄警而得嚟嘅嚇，咁、啊、我哋懷疑係嘛？咁除非你攞證據啦，唔係啊，我嗰啲係劏房劏翻嚟嘅嚇，咁、啊、你講就得啦 如果唔係咧，加唔出攞唔出呢個賺錢憑證咧，我哋有理由懷疑你係從獄境而得翻嚟嘅呢啲財產，係咪？咁啊，呢次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過。